我真的不是故意伤了你的心，你知道男生嘛总会有小小的偷情。我每次出去玩都会打电话给你，就这次一时忘记。屋子里面的空气一向如此难闻，发现你在人群也发现我，旁边的女生是她喝醉跑来认识我，暂时叫她干妹妹。只是干妹妹刚认识的干妹妹，你以前还不是我的干妹妹，也许很多余，但我最爱是你，请你要相信。错要怎样欺骗你，我现在对天发誓，只想告诉你我始终没有变心。是一时忘记，屋子里面的空气一向如此难闻，发现你在人群也发现我，旁边的女生是她喝醉跑来认识我，暂时叫她干妹妹。想告诉你我始终没有变心，我现在对天发誓，只想告诉你我始终没有变心。 在张震岳之后呢，继续来听听看张学友这一首歌曲呢，叫做你好毒。我听说呢，有情侣分手之后呢，男朋友要她归还之前送的所有的礼物，我一直非常的鄙视这种行为，我觉得有一点太没有风度，太毒辣了。所以说呢，现在要找另一半呢，有没有钱不是最重要的，首先呢，品行他一定要好。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曲，来自张学友，叫做《你好毒》。 你说我耍赖，才让你离不开；你说我自私，只顾着自己爱。一阵阵暴雨随狂风吹过来，我左右摇摆，差点就到头栽。幸好我仍然有一点动力在，你触碰不到

而你轻浅施教，你的笑或者怎么啊，美人泪断人肠，这年取人性命誓言之他。心灵而感动，从心头穿过眼眸，变成了问候，讲过的心都看懂。 我要你清楚的看到，梦是多么的重要，从未忘记有那个最初生的我，即刻出发。 清楚的看到，梦是多么的重要，从未忘记那个最初真的我。

要唱的都是我写的歌。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，温暖的事不在她心里面。有空就多多握握她的手，把手牵着一起梦游。 这个小节的陪伴当中，我是苏宝，继续来听听看蔡健雅的这首歌曲，叫做《达尔文》。蔡健雅温暖的嗓音里面呢，一直有一种孤独的味道，这是生活的历练带给人的一种自省。所以呢，有伤口不可怕，因为这样呢才能够进化成更好的人。一起来听听看这首蔡健雅的作品。 我的青春也不是没伤痕，是信仰的眼神，什么特征，人缘还是眼神，也不会预知爱不爱的可能。保持单身，忍不住又沉沦，兜着圈子来却又是苦等。人的一生，感情是旋转门，转到了最后真心的就不分。